还有2587的朋友订购了5套，说想购时间推荐的产品啊，我们家都有，什么羊奶粉啊、红枣啊、核桃呀、羊毛贝呀，还有这一款野生海参都不错，那我们放心选择。 没错，想购时间有10年的历史了，10年的坚持，10年的品质，10年的匠工精神，就是为了让您放心购物。那今天想购开春特惠，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现在只要699元的裸价直购，一周吃上2到3次，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是您少抽几包烟、平时加次油、半个月的停车费的花费，但今天却可以吃上进口的野生海参，淡干的、品质上乘的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3977的刘阿姨啊，订购了2套，说年纪大了，不能乱吃保健品和保养品。 嗯， 这海参呢，自古至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多少身份显赫的人都在吃。今天600多块钱吃3个月的海参啊，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也能消费得起啊。还有1460的李大爷订购了3套。说着药补不如食补，每个月从退休工资里拿200块钱吃海参，这个健康投资还是很有必要的。 对啊，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就能给全家人的身体种下一颗健康的种子。 嗯， 这个健康投资很值得。 是的， 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野生海参富含了丰富的海参粘多糖、海参皂苷、海参软骨素、牛磺酸和多种的氨基酸，对于工作压力繁重的上班族、课业压力繁多的小朋友、身体走下坡路的老年人，海参就是您为身体添动力的好选择。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想购开春特惠鲜芋仙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1999元，只要699元就能订购成功了，划算到每个月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平时啊，咱们逛2次超市就没有了、一个月的水果钱也差不多了，但今天又多了一种选择，1级品的野生海参。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就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255的朋友说啊，想给家人做海参吃，就是不知道这焖烧杯怎么用呢？那其实很简单啊，只要把淡干海参呢用开水煮沸之后，焖上8个小时就能 Q 弹劲道，24小时就能好嚼易烂了。而且呢，这个焖烧杯呢还能煮面、焖粥、炖汤，这一杯在手啊，生活简单。4007106108，4007106108。 提醒各位，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热线4007106108还能开通最后1分钟的时间，原价1999元的鲜芋仙海参，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块钱，而且订购成功就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给您了。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给我关怀，为我解忧，为我平添许多愁，在深夜再续，难再续。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再多一点的问候，不要一切都带走。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再多一点的温柔，不要让我如此难受。只要 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呢，比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有很多有一些人群和有些症状是我们特别不注意的，其实呢它可能就是一个糖尿病。那这一讲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比如一个长期慢性腹泻的人，如果你这个腹泻啊，中药西药你都治疗个六够了还是不好，经常腹泻，这个情况下呢，你也要特别注意查血糖。临床的工作者呢，有一个这样的统计，就发现了糖尿病的病人 20% 以上有发生顽固性慢性腹泻，或者是腹泻和便秘交替，或者是就顽固性腹泻，或者是顽固性便秘，或者是两者交替。有的腹泻呢可以呈持续性或间歇性的发生，大便呢呈那个糊状或者水状啊，而且也比较多。三分之一啊有那个脂肪泻，你看了以后那个拉出来的那个大便是上面有油飘着，大便特别的恶臭，有泡沫，夜间和清晨的时候啊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这个当一个人有慢性腹泻的时候，总以为是细菌感染，所以按肠炎治疗啊，按慢性腹泻治疗啊，中药治疗，西药治疗，抗生素治疗，但是呢没有什么效果，甚至于啊缠绵数年。后来呢这个碰到一个这个明白人，查查血糖，长期慢性的高血糖引起大中小血管和微血管以及神经的病变，这样就导致了这个各个脏器的损伤，肠道受损害的程度呢就比较大。糖尿病的病人啊，往往免疫功能啊都比较低，比较差，所以他这个又容易啊菌群紊乱，肠道的菌群紊乱，这个生态啊微生态啊发生了变化，所以呢它引起的腹泻呢就非常严重，有的可以大便失禁。因此一些慢性腹泻的病人，你要警惕糖尿病，应该呢包括经常查查血糖，包括空腹的或者餐后或者是餐后的，一旦确定了糖尿病，在糖尿病的这个具体的指导下，按照糖尿病的治疗来治疗。你这个腹泻呢，不管是长期慢性的腹泻，还是又经常的慢性腹泻，或者顽固性的便秘，或者是两者交替，那么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改善。这是一个我们平常有腹泻的人啊应该特别注意去明确你的腹泻的原因，其中一条就是别忘了是不是糖尿病。再有就是近些年来发现呢，这个皮肤瘙痒啊，还有耳垢多，就是我们说的耳朵里的耳屎啊，耳垢比较多，分泌物比较多，也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糖尿病的病人呢，往往是皮肤瘙痒的特别顽固，因为就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啊，长期的皮肤啊脱水干燥，所以呢，就是你怎么治疗，在皮科治疗这个糖尿这个皮肤瘙痒。解决不了啊，不管是内服药啊还是外擦药啊都没有特大的起色。结果呢有的这个朋友啊有这种顽固性的皮肤瘙痒，后来一查那血糖呢高了。那么血糖一降下来呢，这皮肤瘙痒也解决了。 再有医学家还发现啊，糖尿病病人呢，耳部的这个叮咛，我们叫它的这个风，医学上啊叫耳垢，它这个耳部的叮咛腺以及皮质腺啊分泌都特别旺盛，这样就形成了这个耳垢比较多，而且呢，这个耳垢的多少跟糖尿病的病情轻重有正向性、正相关，就成正比，耳垢越多，这个分泌物越多，这个证明你的这个血糖越高，糖尿病的情况也越重。而这些健康人的耳垢呢，也科学家也进行了检查，他们的耳垢中啊不含有葡萄糖，或者含的特别少。而这个前面我说的那个就是比较多的，去查他这个耳垢里头是含有葡萄糖的。所以这也说明了，这也是一个，如果你这耳朵叮咛特别多，耳屎老掏不进，而且油乎乎的、黏乎乎的，有液体分泌物，那可能也是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在临床上不太注意的一个症状。这是我们这个科学家呢，在这个近年来发现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有的人呢，就应该特别的注意啊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呢，糖尿病还盯上了出租车司机。有很多资料都表明啊，出租车的司机容易患上糖尿病。有一个单位啊，就给100名司机进行了健康检查，结果这些结果令人大吃一惊，就有一个人是身体健康的，各种项目都是正常的，其余的99人都有这样和那样的异常，就是不正常的一些表现。在100名司机中啊，空腹血糖异常的达到了75人。空腹的时候他血糖异常增高了，这个你看占到了 75%， 就比例非常大了。其余还有很多人其他的疾病，比如高脂血症啊、高血压呀，然后各项质保检查的人我们刚刚说了啊，只有 1%。其实他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高血压、高脂血症，或者是动脉硬化，或者是脂肪肝等等，它都属于代谢综合症里的。那么代谢综合症的原因，它的启动环节就是你身体里头有胰岛素抵抗，就是说你的胰岛分泌的胰岛素的生物效应已经达不到它的正常的降血糖的效应了，那么都有这个问题在存在。这出现这个情况啊，进行分析以后啊，就发现呢，出租司机的工作职跟他们的工作性质有着关系。出租车司机呢，一般饮食起居都没有规律，饥一口饱一口，早一口晚一口，这个热一口冷一口，经常是这样的。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因为工作的性质啊，都是没有规律的。还有呢，精神长期的处于高度紧张，以及生活压力大，这些呢都造成了他的内分泌或者是代谢的紊乱。因为我们他经常啊也是这个工作经常在路上行驶，特别是中国的这出租司机啊，在一堵车的时候，坐车的人着急，开车的人也着急，容易着急上火。经常这样的刺激就是焦虑啊、压力大呀，另外紧张啊、精神他高度紧张啊，出租车司机他的眼熟而目他都得这个统一的行动，所以这些呢代谢功能的紊乱就造成了这些司机们呢有多种异常的出现，特别是 75% 的空腹血糖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这个出租车司机呢，我们在这讲这个糖尿病的预防上，就请你们要特别的注意，第一就要注意饮食，尽量的让它规律一些，保证要定时定量的进餐，不要过饥和过饱，就后边这句特别特别重要。过饥和过饱的时候都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个胰岛素啊，这个分泌它就紊乱了。还有呢，要注意规律的起居，不要长期的夜班。长期的有的司机啊，经常晚上就是跑夜班的，就等于晚上在工作就熬夜啊。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还有呢，要注意学会缓解精神压力，消除身体的焦虑状态，不要吸烟，以免这些造成了这个突然路况的时候造成精神的突然的过度紧张。这种应急性的刺激也是容易得糖尿病的。第四个，要定期的检查身体啊，得了病以后要早防早治。所以这个出租车司机啊，在这个预防糖尿病上 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群要特别的注意，不要以为自己习惯了就是这样，但是那些习惯虽然是工作性质所决定，但是呢你还是身体为重，要注意。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医药学的宝库中啊是有悠久的文化的啊，两三千年前就已经啊我们祖先用灵芝了，而且呢它是一个精品，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啊其实很早很早古代到现在对灵芝啊就特别有好感，给它非常好的寓意啊，说它吉祥啊富贵啊长寿，虽然是一种寓意，但是现在科学已经证实了啊，它确实因为它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特别其中的67种，药理活性、生物活性非常强、非常全面，能够直接的对我们身体进行双向维护这样的作用啊。那么现在的医学已经很好的证实了，正因为这样的证实，因此呢，常用灵芝的结果是什么呢？有很多这个研究，灵芝。跟长寿的关系中，调节机制和减缓衰老的机制中啊，就发现了这个灵芝呢，它具有益气补虚、养肝明目、益肾充耳、宁心安神、强健筋骨、延缓衰老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专家们运用现代抗衰老理论和基础进一步研究，就认为啊，灵芝是十分有效的滋补一种强壮剂，而且能够健身防病，能够延缓衰老。研究就是因为灵芝呢，在你经常用的过程中，它通过神经、免疫、内分泌三大系统的稳定状态，和你生活中所造成的这三大系统的功能紊乱了的状态有非常好的调理作用。所以用了灵芝以后啊，特别是在用长时间以后体质都有明显的改变，你比如睡觉安稳呐、精神好啊，然后这个食欲啊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原因就是灵芝在经常用的过程中呢，它能够啊抗自由基的作用，就是清除我们身体里的高级垃圾，比如它能够使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的活性以及过氧化氢酶的活性增加，这样增加的结果呢就使我们身体呢轻装上阵，因为这个自由基啊它会破坏我们的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的正常的生理功能，那这个正常的生理功能如果消失的话，对于我们身体自己发生了细胞组织器官的损伤就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补充。而灵芝用了以后呢，它能够使得我们脱氧核糖核酸和蛋白的合成增加，这种蛋白合成的增加就能够很好的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器官组织细胞，这样来使它更好的发挥生理功能。而且呢，灵芝呢它的这个有丰富的微量元素，14种微量元素，它们吸收了以后呢，虽然非常少，但是它对我们身体的代谢的稳定就起着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我们这个在服用灵芝以后啊，它这个灵芝多糖，灵芝多糖是它最主要的成分。它一个呢，它能够灵芝多糖促进我们的胰腺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伤以后，它能够主动的去促进和修复它，这种修复的作用呢就能够使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同时呢可以使得胰岛素的抵抗得到一定的消除，这样就预防了这个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呢还有这个灵芝酸，灵芝酸呢是也是有强烈的药理活性作用的，比如它止疼啊、镇静啊、抑制组织胺的释放啊、消炎啊、抗过敏啊，还具有保肝啊、解毒的这样的作用。特别是灵芝酸 A 啊，可以使得脂肪不要变成葡萄糖，灵芝酸和 A 和 B 还可以使我们肠管利用葡萄糖的这个吸收的速度减慢，这样总的结果是什么？就使得血糖稳定了。那 灵芝呢又是所有人都可以用的，所以像这个司机朋友们，出租司机朋友，还有这些容易得糖尿病的原因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呢，用灵芝以后在稳定血糖上，在促进我们胰岛胰腺的正常活动上都有一定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 6618976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就是我。